know I'm in over my head. A rebel that I don't hide. Remember all the words that you said. Even if the love was hurting, I'll be yours. I'll be yours again. I can feel that fire's burning. Give me more. So tell me, would you feel my love? 是张韶涵的预言，以及这一首来自于 ATP 的 Your Love。 在星期六的早上的7:08的时候，问候一下收音机旁的来报道，早早早早就来报道的诸位听友，比方说像好时在午后的彩云 BC Lily Frank 清风飘扬说早早早，周末愉快，又下雨了。是的，稍后我们就来说说这个雨啊，太眷顾周末的时光了。小闪 Barry 风吹麦浪 JING 静，周末早上好。珊珊风吹麦浪，土豆跑步以及这边的战神 Frank 陈氏迷途小书童，还有黄泽，早安早安。我真的会觉得说到了周末的时候，一下雨特别有那种休息休息好好的休息一下的氛围。不知道是不是有多少听友像战神这样说，早上好，醒来之后躺着听会儿节目。我想后面还有半句没有说出来的，就是要继续的醒醒神儿。好吧，希望音乐可以继续带给你们一个周末的很愉快和轻松的氛围。这里是带你出发，我是戴毅，继续通过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电波和音乐问候你周末的早上好。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是谁的吩咐，由谁来记录全经历的每一幕，偌大的题目，细小的纹路，都在掌握快进度。天下雨，没有对就没有错误。天下雨，不过是同一条路，为对谁嫉妒。羡慕可有微妙的因素，对命运不服，想改邪胜俗，恨不得会变魔术。一下雨，没有爱有痛可孤独。一下雨，谁站得来去自如。 少也有数，理性的约束，感情的倾吐，怎么勾结是顽固。地下雨，没有光我哪来安住。地下雨， 对呀，它翻译过来的意思呢是似曾相识，是一种很有趣的体验感。比方说有一些电影或者电视剧的画面，那个画面在你眼前一闪而过的时候，你的大脑跟你说这个场景曾经出现过，所以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真的吗？同样一个场景，周围的一些景物或者说时间的一个节点，包括说天气是白天还是晚上，从来都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好像觉得说你的大脑在提醒你，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那么接下来这把嗓音的拥有者，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他也能给你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曾经入选进入到了1992年的百大英文金曲的这一首 That's What Love Is For 来自于 Amy Grant， 这里是带你出发。 Sometimes we make it harder than it is， We'll take a perfect night and fill it up with words we don't mean， Dark side's best unseenAnd we wonder why we're feeling this way. Sometimes I wonder if we really feel the same. Why we can be unkind, questioning the strongest of hearts. That's when we must start believing inThat has gotten us this far. That's what love is for, to help us through it. That's what love is for. Nothing else can do it. Melt our defenses, bring us back to our senses, give us strength to try once more. Through it. 的是带你出发。 在雨中漫步， 蓝色街灯渐浓， 相对望， 梦声间拥抱着， 为了找往日，曾温馨的往日消失了，人与山我面， 人间衰变泪痕， 心信他说话收不了，冷雨夜我在你身边， 盼望你会知， 可知道我的心 比当初而改变， 只欠强的相处，冷雨夜我不想归家，只呼啸梦雨点， 谁知要说清楚， 可惜我没胆识，在雨中漫步， 熟水中的味道， 风似线， 情似黑的尽时， 未了解结下，留低思忆片段，不经意，冷雨夜我在你身边， 盼望你会知， 可知道我的心 比当初而改变， 只欠强力相处，冷雨夜我不想归家，笑望雨点， 谁知要说清楚， 可惜我没胆识。 小白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第一次留言，还有包括问候早安的无糖咖啡 Morning Morning， 这个版本来自于陈楚生，他所翻唱的《冷雨夜》。 刚刚过去的夜晚也是一个下雨天的夜晚，包括这样的一个周末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说这样的天气其实很惬意哈，就是只不过原定计划安排好的周末的出行的一些小小的安排就需要改期了。关于陈楚生有两件事情想说，一个是他近期呢有一首新歌，我们回头找机会在明天吧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他的近期的单曲，叫做《亲爱的月亮》。而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的二姐的专属了啊，在星期四晚上的娱乐最王牌直播的时候，我们出了道题，音乐藏宝图的题里面提到了陈楚生，因为他是2007年的快乐男声的第一名。本来我们的题目呢是要问一问大家陈楚生在2007年的名次是怎么样的，还没有开始抛题就把活儿给刨了所以很多人说啊，这第一题就是白送的啊。今天这样的一个下雨天，很多人原定的计划呢有可能是出门周末的时候放松放松，周末的郊区走一走，但是因为这样的一场连续两天的雨要改期了。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7月16号星期六，北京呢当前处于暴雨的预警当中，而市气象台呢是从昨天下午的4点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的信号，从昨天晚上的11时到明天早上8点钟，北京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天气，包括门头沟、房山、昌平、延庆、怀柔、密云、平谷、石景山、海淀西部、丰台的西部、顺义的北部，有可能会达到60到80毫米，个别的点呢会达到100到150毫米，山区及浅山区会有出现强降雨诱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风险，而城市的低洼地区呢可能会出现积水，所以也请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多多注意防范。此时此刻的北京的温度是气温25度，相对湿度比较大94%，而今天白天呢中雨，最高气温27度，微风，今天夜间呢是中雨，最低气温23度。空气质量方面还是非常好的，空气质量为优，而且未来的24小时空气质量将会持续的良好。好，更多的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带你出发的早晨向你问上一声周末早上好。 We make out in your Mustang to Radiohead, and on my 18th birthday we got matching tattoos. Used to steal your parents' liquor and climb to the roof, talk about our future like we had a clue, never planned the one daySing you in another life, I will be your girl. We keep on promises, be us against the world. In another life, I will make you stay, so I don't have to say you were theI was June and you were my Johnny Cash. Never one without the other, we made a pact. Sometimes when I miss you, I put those records on. Whoa. Someone said you had your tattoo removed. I saw you downtown, singing the blues. It's time to face the music. I'm no longer

Daft Punk 蠢朋克这首 Dictate Love 特别适合收音机旁的徐鹏翔这位听友，他说报个到，准备拍跑啊，准备去跑步，今天是同学的生日，要打算跑一个纪念的公里数，祝老同学生日快乐，带你出发，带着我一路奔跑，一路有好音乐相伴。 1977년 12월 24일 김성준 1977년 8월 13일 김진표 1978년 2월 24일 강계리 최나이는 어려 보이지 않으려는 노력 오히려 영락없는 곳비리 원하는 건 대비리 언니와의 하룻밤의 사랑을 찾아 방랑자 맥주에 노가리 야리 왔다가리 포카리 소주 타면 뻑가리 분위기 타면 비디오방 분위기 오방 비디오는 못 봐 호흡 잡자 파다 영화 끝나 무질서한 낙서 젊음을 막서 이쁜이 손끝만 닿아도 그때 막서 딱딱하게 말하지 마 네가 나를 딱딱하게 만들었잖아 첫 담배는 낯질해 첫 키스는 달콤해 첫 섹스는 강렬해 얼떨결에 시작했던 설레었던 것들 이제 익숙한 것들 Do you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그땐 그저 그렇게 모든 게 설레였었네 Do you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이젠 그저 모든 게 다 익숙해졌네 흘러가는 시간 속에 수가 없어 나를 돌아봐줘 그때야 나를 돌아봐 아직 우리 적긴 해야 이쁜 여자만 보면 모두 내 까리지 너 쟤랑 잤어? 담근 얄짤이지 입만 살아서는 반코 한코 경험은 절 많고 가리지도 않고 하지만 사실은 새빨간 다구라 현실은 세운 상가 사온 빨간 마후라 거친 화면에도 후린 탁탁탁 탁, 탁. 그리고 한 가지 더 힙합 팝 팝 동산바지 통큰바지 골반까지 우리 무리지어 길거린다 내 차지 걷는 폼도 절룩이며 리듬을 타고 문나이트 벤츠 먹고 한자 야리를 까도 내가 틱탁 하면 get on stop 내가 라리다리 하면 we like to party 오에오 하면 오에 나를 돌아봐 yeah. 아직 우린 yeah. 젊기 yeah. 말 그대로 어느 날 갑자기 갑자기 나왔던 서태지와 아이든 10대들의 맘을 잡아끈 음악과 춤 학교가 끝나면 한 손엔 더블데크 들고 놀이터에서 춤을 추는 게 하루의 끝 좀 있는 놈들은 케빈 클라인 아님 게스 없는 놈들은 삥뜨거나 아님 거더리 말 안 들으면 존나게 패서 그때는 겉만 주면 뭐든지 다 됐어 디스코 바지 앞이 뾰족한 알라딘 신발을 신고 놀러갔지 1일 찻집 눈 맞으면 다른 동네 깔치와 깔식 야리한 까치 돌려피며 하는 올림픽 친구들과 얘기하다 보면 다 서로 동성 그냥 웃어 비오는 밤에 함께했던 한 소녀와의 첫 키스 그처럼 그리움이 되어버린 모든 것들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그때 그 시절 모든 게 설레였었네 Do you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이젠 그저 모든 게 다 익숙해졌네 Whoa, no. 흘러가는 시간 속에 Whoa. 나의 모습 찾을 수가 없어 Whoa. 나를 돌아봐줘 그대야 나를 돌아봐 Okay. 这首韩语歌的名字叫怎么办来自于鸟叔我看到了收音机旁的张姨说昨天傍晚跟朋友一起带着孩子去了蹦床公园高台跳魔鬼滑梯旱雪车等等蹦完了之后今天浑身酸痛哈，但是七点钟还是自然醒了我觉得这一点呢看到了静静静静静静给我晒了一张图是他的手机闹表定了三个不同时间段的闹钟一个是法定工作日的6:30一个是周六周日的早上7点带你出发然后另外呢是在下午的工作日法定工作日的下午1:25我想那个第三个时钟的设置是因为有午休的时间因为午休之后要在1:30左右的时候开始准备下午的工作了谢谢你为带你出发准备了一个7点钟的早上的叫醒的闹表但是我看到了这张截图我最感兴趣的是这是一款什么样的手机是我们的国货之光国产手机吗因为它在法定工作日的这个闹表当中括弧有一个写的智能跳过节假日这一点我想好像水果手机做不到吧有点羡慕在上海收听带你出发的 Ronnie 周一早安给我晒了一下空旷的陆家嘴金融中心看起来今天上海天气不错他说平时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是熙熙攘攘的了而到了周末感觉整个的金融中心啊中国的上海的金融中心仿佛都属于自己是不是有一刻会觉得自己好像是巴菲特或者索罗斯不管是谁啊总归是金融大鳄好了更多的互动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来听首歌这也是首韩语歌我们听到的是田小娟特别有中国的感觉是中国的亲戚特别接地气的一个名字田小娟带来这首 Jelly 한배짝한배짝몸이통통튀눈감고춤을춰 like 파도의 flow 위로자날아갈것같아우젓너자꾸건너래끝나어내를룰루하얀색깔어린날씨놀이공원온것같이아주높이올라간바이킹처럼그바를만세빠진소녀 feel 너무크게떠심장이보송보송한너의볼이당장뽀뽀할것만같지 Okay turn up the rhythm 너에게눈웃음치던져봐내그여나도오늘보니좀해보내가미쳤나싶어구급차가빼버빼버빼버갈매대거기맞춰또춤을추고했어둥근엉덩이로 jumping 구름날듯말듯너Yeah.

大张伟近期的一首新歌。 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谢谢你告诉我们周末的时候有好事要发生啊，抱定了一颗每一天都会有开心的 lucky 的幸运的事情能够来到我们的身边。虽然现在有些地方还在下雨，天空不是很晴朗，但是好在今天是周末，不用赶着去上班，绝大多数人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个睡懒觉的时光。希望你们可以赖在床上收听带你出发。7:49，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戴毅。 Morning Morning We've got barefoot ladies and tricked out Mercedes and people getting crazy on the boulevard. We've got classic colas and nice cold coronas and big pool parties in the backyard. I said, hey, that's the way we do it. New friends and blue skies and never end. Hey, that's the way we like it. Good times, sunshine and summertime. 受过在你嘴里怎么就可以生死相许还那么多。嘿宝贝宝贝，那几句温暖话语到现在我都还会记在心里。嘿宝贝宝贝，别光是谁说的好听，你倒是给我一点钱的动力。 你要是还我一点钱呢？ 喂，我在开会 啊。你要是心疼我一下呢？ 哎，我待会再回你电话好吗？ 你说我们两个的岁数都差不多，我拼了老命接你 平台分享你的生活，埋在土里的我，钱的味道都是奢侈的。我怕你自己都忘了，当初你说这个社会是怎么的为难我。嘿，宝贝宝贝，看这世界的万物，想不想你欠我的几千块钱呢？叫你宝贝宝贝，不是因为多么爱你，只是怕到嘴里我的钱消失在世界里。 你要是还我一点钱呢？你要是心疼我一下呢？你说我们两个的岁数都差不多，我拼了老命借你， 宝贝，要是愿意愿意还给我。 你要是还我一大千呢？你要是心疼我一下呢？你说我们两个的岁数都差不多，我拼了老命借你， 宝贝，你要是愿意还给我。 总说欠钱的是大爷。孟慧圆和邓建超这首《好借好还》，我觉得对于讨债的人来说，本金能够完好无损的收到那一刻就是 good day， 就是好日子。好了，七点档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实在一首 good days， 稍后八点档继续回到带你出发。 Step out, get some air now. Let your edge out. Till some ice broke, you'll be heavy in my mind. Can you get the heck out? I need rest now. Got me bummed out. You, baby, baby, babe. I've been on my empty mind shit. I should've kept from losing the best of me. I worry that I wasted the best of me. It's just urgent. Tryna make sense of a little change. Got me a war in my mind. Gotta let go and wait. Can't keep what's holding me. Choose the right, but it will break up and fall on me. All the while, I wave my arm, I feel it a smile. I still wanna try, still believe in good days. Always inside, good that they're in my mind. I disappear if you let me. Feeling like Jericho. Feeling like Job when he lost his shit. Gotta hold my own, my cross to get a long night. Ooh, way to dip, way to kill the food. No, you like that shit. Can't groove it, baby, baby. Heavy on my empty mind, shit. I gotta keep from losing the rest of me. 纯洁的冰雪，激情的约会。7月19号，北京2022年冬奥会迎来倒计时200天。 迎来倒计时200天。 花飘洒下来， 在生如夏花的绚烂里，期待冰雪中的相逢。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传递奥运精神，点燃激情，放飞梦想。 更快，更高。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爵士乐就是自由。 你觉得什么是爵士乐？ 这么难回答的问题吗？ 爵士乐就是 freestyle 啊。 哎，我也想知道这个。 爵士乐就是玩的嗨的音乐。 爵士乐就是很流行的、很慢的音乐。 浪漫的、情调的、传统的，百年爵士历史，当代爵士风情。北京音乐广播 BMF 俱乐部携手推出五月时光系列音乐会，爵士童话，爵士钢琴三重奏，7月17号14点到15点现场直播爵士的夏日时光。

一整天。 吴棠说这首快乐一整天难道不应该放在七点钟出现更合适吗？它里面虽然是唱到了七点钟起来刷牙洗脸，但是他记错了时间啊，他把他的一个周末的放松的时间记成了是工作日，所以他才忙忙叨叨的准备刷牙洗脸爬起来去上班所以放到了八点钟我觉得更合适一些。希望你在这样的一个星期六开心的理由有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下雨天让空气凉爽了很多，温度没有那么的热。 Oh baby, we can fight like dogs, we can fight like cats. Our dirty laundry needs a laundromat. Maybe the king and the queen should lay off the caffeine. Baby, breathe before you react. Sometimes we do forget to behave, and we regret what we say, 'cause words are weapons if we don't choose them carefull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instrumental. If life's to be a bed of roses, I'd know I'd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like.Because if you still give me butterflies, if we just try, try, try, just to be nice, nice, nice, then the world would be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I. If we just live our lives, putting our differences aside, oh, that would be so beautiful to me.Just dangling in the middle of a galaxy. Well, I'm stoked on gravity to be stuck with you like flowers on the dewdrops of knowledge in my direction. My direction is up when everybody's down, 'cause I don't mind being anybody's clown. I love a little lift 'cause I'm an optimistic in an altruistic way. 'Cause basically this place is needing instruments of harmony, spreading myphilosophy of love and inspiration. Oh, these words I speak, I commit to like a crime. Oh, with the rhythm I deliver, I'm a giving them a picture of the reasons why we should just try, try, try, just to be nice, not nice, so the world could be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I. If we just live our lives,Oh, that would be so beautiful to me. Well, it wouldn't cost a penny, but could save so many lonely lives from teary eyes. If we just try, try, try to open up a can of understanding, open up your heart, I'm just planting seeds, 'cause I believeWe could just try, try, try, just to be nice, nice, nice, so the world will be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I. If we just live our lives, putting our differences aside, oh, that would be so beautiful to me. If we could try. Jason Mraz, try, try, try. 收音机旁的小书童，周末早上好。他很早就发来了照片，他说我要把昨天没有忙完的事情抓紧时间把它干完。你们猜他在干嘛？他给我准备了，就看到了一个透明的坛子，玻璃坛子，然后旁边有很多的新鲜的蔬菜，其中一个就是我非常非常爱吃的豇豆。这个豇豆长得很像蒜苔，细长细长的，而且他把这个豇豆是特别顺溜的盘在这个坛子里面，他要做泡菜。哇，这个简直了，我觉得对于很多人在夏天如果没有胃口的话，吃一些爽口的小菜真的是再合适不过了。还要问候一下收音机旁的野风凛冽，他说早安早安，奔驰在西五环上面，习惯了周末加班，路上也不堵车，其实这样的感觉也还不错。貌似这样的天气，这样的云层会带来一天的淅淅沥沥的雨，仿佛让人置身在南方夏天里的一种穿越感。这样的周末大概很多人要选择去川湘黔云各色菜馆大快朵颐了好吧，祝愿你们周末都有个好胃口。我先来请你们吃一个

话说不完，欢笑声过完身，将车厢都关满。你说爱不要拐弯，接受方向盘多自然，爱你专注着人，不忘借我梳妆取暖。离线地图，远离忙碌，要的不大不快不快不留步，这国度来去自如，前进全速，在公车路半路山路夜路不夜路，阳光舒服抚摸皮肤，连温度亮度力度速度甜度也呵护，狂晒幸福无需缘故，爱炫目重目重目羡慕重复，好愉悦的下午秒针在倒数，你随音乐起舞，可爱的可恶，给你望舒风雪却满足，离线地图远离忙碌，要的不得不快不快不留步，这国度来去自如，前进全速，在公车路半路山路夜路不夜路，阳光舒服抚摸皮肤，连温度亮度速度甜度也呵护，狂晒幸福无需眷顾，爱炫目中目中目羡慕重复，好愉悦的下午秒针在倒数，你随音乐前 终点。8:1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带你出发。到了夏天，汛期一到的时候，确实雨水会非常的多，所以也是要跟在出行在路上，或者今天上午应该有出行计划的听友们念叨一下这样的一个积水内涝风险的预警提示。今天本市还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而西城、东城、朝阳区、丰台、石景山区、海淀和通州、大兴区存在积水内涝风险，请注意防范。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红尘的故事叫牵挂，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东篱下闲云野鹤孤船，快马在江湖里厮杀，无非是命根里放不下，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我只求与你共华发，剑出鞘恩怨了谁笑，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红尘客栈风似刀，走雨落宿命交，人不令谁定风骚，我却只为你折腰， 接应着呀，约你西里对坐饮茶，我以工笔画将你牢牢的记下，一笔不为风雅，奔沙看红颜尽晚霞，我说缘分啊，一如参禅不说话，山水画，剑出鞘，恩怨了谁笑？我只求今朝。 昨天因为我没有班啊，没有直播，所以我不知道我同事们在早间或者晚间的节目当中有没有播放过这一首来自于周董的《红尘客栈》。所以昨天也是第18个属于电台、属于所有的网络的网友当中所爱的周杰伦日。我相信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歌曲会在电台当中播放，因为在18年前那个7月16号那样的一个夏天，全亚洲超过50家电台同时首播了他的专辑《叶惠美》当中的《以父之名》，所以当时有超过8亿人同时在收听。所以属于昨天的周杰伦日，今天在我的节目当中补上了一首《红尘客栈》。好，继续来听歌，阿四，热爱105度的你， 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整个爱豆的笑容都没你的甜，八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晨的蒸馏水，带着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05度的你，滴滴清晨的蒸馏水，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

轻轻踮起脚尖。 唱就一起唱，一起唱，让你起床，一起床，来开个窗，让一点阳光进来晒在心上，充满你的希望。刚洗完澡的清爽，也不计想怎样，就习惯一直这样，过着最快乐的生活。找所有好友跟我来一起玩到天亮，准备好要坚强。Now everybody have some fun， 跳得像 tonight is young。不管谁想开始撤，还是继续待在这 party till the light is up。Oh yeah， 太阳清醒开始热。Oh yeah， 但还是继续待在这。 所以葛仲珊和孙盛希的《疯起来》在8:37的时候，早起的朋友，我觉得你们都有一颗风一般的心，可能不像是风一般的男子或者风一般的女子。高丽娃说，周末早上7点的节目真的很考验听众的起床的准确时间和忠诚度，你说的没错。还要问了我说，哎，之前提到了《爱上特种兵》，还有没有看《北辙南辕》看了吗？嗯。北辙南辕其实前两天被同事安利了之后追了2集，然后追不下去了。为什么呢？我觉得这更像是爱奇艺他们家打着冯导的旗号拍了一部北京版的《小时代》。我就举一个例子啊，我觉得他们上来就没有经过深入的了解就开始交心，然后把自己的过往的所有的真实都坦白的讲给对方听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姐妹情深突然来得有点让我觉得一头雾水。另外就是他们住在动辄数千万的房子和豪宅里面，然后推荐着10来块钱的一些薪水之物的时候，我觉得不可信，是我追剧无能。啊，当然我会觉得有些来客串的一些演员的演技还是很值得追一追的。比方他提到了说，在第4集的剧情当中的黄渤就特别的搞笑。好，我回头可以看一下。小夏说今天要去参加爵士童话的音乐会，耶、yeah ！他说这是在疫情之后第一次参加 FM974 的线下活动，之前都是赶上周末有值班没有办法参加，所以这次有时间的周末终于可以去感受一下爵士乐。前面我们听到了片花里面一直在问说什么样是爵士乐，很多人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其实最开始问到我的时候我也被问懵了，我说我觉得爵士乐真的是一个 freestyle， 然后可快可慢，完全那个节奏在心里面是由音乐人自己来把握的，但是它又不是 没有章法的那种节奏。所以北京音乐广播与 BMF 俱乐部合力打造的午夜时光系列音乐会第四站爵士童话，在这个周六的下午，也就是今天下午的两点到三点钟，后山艺术空间为各位喜欢音乐的朋友来特别呈现。所以呢，也邀请大家，如果说不能去到现场的朋友，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 BMF 的俱乐部，听听 FM 酷客 K 加现场、北京时间以及央视频，还有新浪微博、抖音等平台同步音视频的直播。好了，继续来听歌。虽然这不是一首爵士，但是我觉得在周末的心想要自由放飞的时间当中，这首 Run to You 特别适合正在收音机旁收听广播的你。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最旁的无糖咖啡说上一声，每一个不用早起的周末的早晨都像梦一场。为什么这么说？七点的时候来听了一下节目的开场，然后45分还是50分的时候睡去了，到9点再次醒来，听到又是房东的猫和陈静飞合作这首 New Boy。 Peggy 你好， Morning Morning。虽然没有带来你推荐的宝藏歌手里面那个版本的重制版本的那么骄傲，但是也邀请你听了一下这样的一个不同版本的 New Boy 哈。一下想到了从 Windows 98到现在的 Win11，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系统哈？这也是一种时代的变化，当年我们骑着自行车，坐着有轨电车，到现在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私家车，有了更加便捷且四通八达的地铁公交线路，所以时代的变化，科技的进步也都在音乐当中可以听得到。9:05带你出发，依然是在 FM974 北京乐广播，我们这一首歌的时间要骑着脚踏车在路上咯。 It's a sunny day， 写中文会说风和日丽。I want a funny way， 用照片写我自己。卷起裤管，套上球鞋，到我的 fixie， 没忘记侧边口袋塞进半个 G。什么路线？直线还是过弯多？这是个探险，大街小巷都穿梭。说我帅，这种旁人眼光要在意。除此之外，他们说的什么都放屁。有目的地 I just get around， 晃一晃把烦恼暂时都遗忘，附近有只手狗，或许顺道去拜访，不知道名字，见面都称呼他大黄，也或许可以经过旧人家门口，回想那一段已改掉的习惯，而这些都只会是旅程的某一站，像你听到现在刚刚经过 first one。 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有满天星，我没装火箭筒，现成一人，这规定从来没变动。我只在我自己单车霹雳游侠，突然骑过去别看错，以为是林宥嘉。这是饶舌小哥 Fisky 李麦克，有了我伙计，谁管你乔丹期待呢？不管想往哪儿走，从不塞车，不管什么地方，只要喜欢就待着。别人刹车我 SKI， 你的减速 so smooth just like me， 没练会的特技不觉得可惜，说我炫我听不见，我戴耳机做我自己，我还没停止踩踏，跟着耳机里的节奏踩踏，就算逆向反正有车来我就闪踏，空气里的潇洒那是我散发。我继续再来再来，喜欢这种速度，把世界看得更清楚，别看我单速，以为踩得很辛苦。大哥大哥，我是第18第42，机车停红灯，我们时差就在此刻，寻找理想住处，或许看看老房子，认识一个城市，骑单车是个好方式。稀罕的是没遇过的店面很住家，幻想着的那生活我已经在度假，把高大的烟囱，废弃的工厂，湛蓝的天空抓进相机里收藏，随心 snapshot， 当然没在管缩放，我要的是气氛，不管画面多晃，于是轮子越重，我的日记越丰富，从中午到晚上只有肚子变空腹，有天回顾这回忆会是真重复，鲜艳又强烈，像彩色玛丽莲梦露。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踩脚 周末空气这么好，真的可以去感受一下北京的慢行系统，步行加上自行车骑行的方式来出门，就可以感受一下这样的雨后的清新的空气。当然可能最好的空气状态是要在明天，雨差不多都下的绝大多数的雨都已经下完了，差不多的时候就可以好好的出门活动活动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带你出发，本节目奖品呢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念完了本节目的奖品，我们的问题要跟着来了，请问刚才陈静飞和房东的猫合作那首 New Boy 原唱是谁？

晴天娃娃也是一首来自于音乐里的许愿布偶，希望接下来的一整天啊，可能今天还是够呛，雨还没有下够，还没有下完，明天的时候希望在早晨的时候我们听歌的那一刻开始会有一个好天气，要不然周末的两天时间都闷在家里面，真的真的感觉很浪费。但实际上来说，闲在家里的周末的时间里面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方说刚才有人在跟我聊追剧，沟里娃就是在追北辙南辕，比方说有人会看看综艺，还有包括有一些人可能会回顾一些老电影，就比方说我真的很想去找时间重温一下1991年的那一部《纵横四海》，好好去感受一下什么叫芳华绝代，张国荣，再红红不过红姑，再发发不过周润发，所以我想李荣浩可能也是对那样的一个时代，有的情节，对旧时光里的老照片老港片儿也有很浓的情节，所以写下来这一首《纵横四海》。 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情感书理论书读过几本，还不是被情所困，骚动的灵魂浪尽青春，最终去四海纵横。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天南地北，摩登的建筑也无非一早一晚一归宿。时代变迁过，也无关对错，逃不掉人间烟火，还是会感动，还是会痛，你我终究皆平庸。天南地北，太多挣扎路，可在狂风的浪蝶也孤独。

能否一场奇迹， 一线生机， 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遇，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时光更迭了四季，任宇宙无法我心意，永远不退去这青涩的真心，未来先进科技无法比拟，你拥抱暖意，如果另一个时空另一个身体，能不能换另一种结局，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遇，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想见你， 未来过去 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依，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 熟悉的八三幺那个版本的《想见你，想见你》真的不太一样。这个现场的版本呢，是用到了弦乐五重奏和 pop rock 的编曲风格，给原本悲伤的主旋律增加了一些活泼的感觉，所以让王俊凯独特的音色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好好的发挥出来。所以备受大家所喜爱的一些经典的曲目，有了重新的翻唱之后，也会带给我们一些些的新鲜感和新意，这样的新意真的让人觉得很受用，更别说新歌了。 Shakira 在昨天刚刚上线的一首新歌 Don't Wait Up， 这里是带你出发。 All it takes is time to fix us. Shakira 没错哈，就是我们印象当中的郎姐，呵呵，标志性的压舌歌的唱法还是力量感十足的。要恭喜一下收音机旁参与互动的小银仔，他说刚才你的问题的答案就是朴树呀，喜欢 New Boy 那首歌已经20多年了，而那个版本房东的猫和陈静飞的合作感觉充满了年轻感，充满了活力。感谢你参与的互动，也将会把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送给你，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周末快乐，小英仔。一首老歌来自于老德瓦，情感的禁区。 街中飘雨车篷伴开我身湿透水，独自飞前追忆挥不去忧虑，当天的我不曾爱惜你之心暗许，常令你独垂泪，弄得爱路极崎岖。今天的你已跟他去，心已被摄取，孤单的我只有叹唏嘘。搭快车雨中醉，但愿停车跟你醉，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街灯映照车头边心满窗的雨水，就像我心头抑郁，心中满苦泪。车厢中我心神更加仿佛空虚，连夜我未能睡，内心悔恨如有罪。当天的你已消失去，心若冷水，今天的我只有叹唏嘘。愿你知我空虚，但愿重新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今天的你已跟他去，心已被摄取，孤单的我只有叹唏嘘。搭快车雨中醉，但愿停车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愿你知我空虚，但愿重新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 您正在收听的是带你出发。 我不再不再会放弃你，我点解点解会忘记你，我竟起又无法躲避。 Don't call m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you should come see me and then kiss me goodbyeSee an ocean with a rainbow in your eyes, so if I'm drowning, just let me be. Oh yeah, 用我沉吻你。Oh yeah, 用我拥抱你。我不再不再会放弃你，我点解点解会忘。So 说要给我惊喜走过来，让我期待。打开抽屉里藏的全部都是爱。我不在不在我放弃你，我顶盖顶盖我梦给你，我跟黑有魔法逃避。我不知送痛你见一面，我爱你不放再讲一次，如果你未听清楚。 带你出发，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周末早上七点到十点，祝你开心。 脆弱。

Ruin My World, Kings of Convenience. You set yourself above, but all forgiving God, you claim that you believe in. Your kind is gonna fall, your ship is sinking fast, and all your able men are leaving. Only someone who's morally superior can possibly honestly deserve to rule my world. I talk before I think, you shoot before you know who's in your line of fire. So somehow we're the same, we're causing people pain, but I stand and take the blame. You scramble to the night. Someone who's morally superior can possibly and honestly deserve. Only someone who's morally superior can possibly and honestly deserve to rule my world. To my world, to rule my world. To my world, to rule my world. To rule my world, to my world, to rule my world. To my world, to rule my world. To rule my world, to my world, to rule my world. To my world, to rule my world. To my world. Explain me one more time, when they kill it's a crime, when you kill it is justice. 长长的白纱。